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系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咁啊，呢一集咧，我哋系继续啊，即系已经成个几月前咧，系我邀请啊 Edwin 上嚟讲嘅一个题目，叫做物理学终极探究之旅吓。咁啊，就系讲物质嘅基本构成啦吓，又讲粒子物理学啦吓，又讲少少量子力学啦，啊，又讲究竟即系力系乜嘢嚟噶啦吓，即系嗰啲叫啊相互作用啊，即系宇宙入面最基本嘅力。好啦，咁啊，头先我哋已经讲到60年代盖尔曼提出嘅夸克子模型。咁啊，啲夸克子咧，佢带嘅电荷咧，就基本上系一个即系一个电子电荷嘅份数嚟嘅吓，就系三分一或者三分二，可以系正，可以系负嘅。 可以系正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当佢有其实夸克子后嚟咧，我哋越研究落去咧，就即 系 好有趣啦。 应该咁讲，负咧就三分一，正就三分二， 正就三分二，系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加加埋埋咧，就可以就。一系就可以產生一個好似正電一個正電荷嘅質子，或者咧可以抵消曬，就變咗一個冇電荷嘅中子。 嗱，好得意嘅一個中子咧，就係、是、兩個單框一個一框。記唔記得單框係咩嘢嘅 charge 啊？ 咁你啊頭先講咯，咪又負三分一係嘛？ 單框喎、 哦。單啊，唔記得啊，點會記得啊？真係啊！ 中子。俾個提示， 係啊， 中子係兩個單一個 up， 兩個單一個 up， 我應該冇記錯啦嚇，兩個單一個 up， 咁咪咯，咁你一你有兩個負三分一，一個正三分二，咁咪抵消咗咯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 咪咯，係，咁所以佢係啊，即係中性咯， 冇錯啦， 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後嚟科學家繼續研究落去咧，哇，以為嗱，本來你話用夸克子嚟去解釋質子中子咧，就我哋應該一般科學咧就係、是、用啲簡單嘅嘢。嚟去解釋一啲複雜嘅嘢噶嘛，但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，其實咧令到啲科學家都幾困擾嘅。佢話：原來你發明咗唔係發明嘅，其實即係你假設咗有夸克子呢樣嘢咧，佢研究落去咧，喂，夸克子其實係複雜過質子同中子好鬼死多嘅喎，即係講種類嚟講，都知有幾多種啊？ 都知有幾多種啊？ 係咯。 嗱，我哋開頭正話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有 up 夸， 係 有單夸， 係兩種啦。 兩種啊，咁、拉尾咧就發覺咧，原來咧有。三代嘅，三個 generation， 咁、三個 generation 咧就發覺咧，原來有一啲叫做即係up quark類似up quark嘅夸克，咁、咧就所以唔好用中文啦，因為好亂，就有up有charm同有top， 係啊，up charm top 啊， 係啦，咁另外 頂底， 另外咧就係down strange 同 bottom， 係 down strange 同 bottom， 咁咧就其實 上下咯， 係啦。 頂底上下奇餐，唉、哎，嗰陣時我作過呢個物理成功口訣啦，幾十年前我本書係嘛？ 咁樣咧就嗱，正話都提到咧，1964年就係 Gell-Mann 同埋 Swan 就提出呢個咁樣嘅理論啦。咁、但係實際上實驗室裏面發現或者實驗發明啦，唔好話實驗室啦嚇、因為而家嗰啲實驗室就越嚟越大， 大到好似我哋個 backdrop 嗰啲咯， 係啊， 我哋後面嗰個咧， 啊嗰、那個只不過是 detector 啫喎 ，detector 咋， 嗰、個只不過係一個探測器啫喎，咁、咧就主要發現呢啲夸克咧，就係1960年代1968年左右啦、有幾粒都係喺呢個 slack。就係、是、呢個史丹福大學 嘅 linear accelerator 嘅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加速器 就發現嘅。咁其實最後一個最重嘅夸克咧，就係個 top 夸克咧，就喺 Fermi lab 發現嘅。咁就其實喺 80年代啊， 1995 哇，係咁好遲啦，係啦。 好似 咁，所以咧，其實如果按照分類咧，係有18種夸克子嘅。 係啦，冇錯，係 叫做咧就係、是、6種味道，3種顏色咁樣嘅。系，但系留意呢样嘢咧，其实系物理学家专登咧，你话佢有啲幽默感啦，其实佢系故意嘅。佢点解用所谓颜色同味道嚟去，即系话描述咗呢啲特性咧？咁啊，佢就正正话俾我哋听咧，呢啲特性咧系完全超乎我哋人类日常生活嘅嗰种常识啊，嗰种特性嚟嘅。 嗱，唔好讲颜色字， 专登系用呢啲字眼。 唔好讲颜色字。如果我哋嗱，我哋翻去啲粒子嗰度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就有咩啊？我哋而家有夸克，就有6種夸克，兩款味道，三代， 系 啊，總共有6款，咁原來發覺咧，電子啊，電子就佢有個嗰堆 相同，即係話相同性質嘅粒子咧，就都有六粒。 唔係，咁我你要講下即係所謂戒指嘅發現先，其實戒指要講嘅。 嗱，係啊，咁講先啦，就係原來發覺同電子嘅特性一模一樣咧，佢有啲重啲嘅兄弟。 係啦， 即係同瓜一樣嘅，其實。嗰、那個 charm quark 又重過個 up quark， 個 top quark 又重過個top quark 又重過個 charm quark 嚇。咁、其實電子都係一樣喎、原來電子有兩個兄弟，兩個重啲嘅兄弟，咁好奇怪嘅，點解會有呢兩個重啲兄弟？嗱，呢兩個重啲嘅兄弟就係咩啊？就係 muon 同埋 tauon， 或者叫做 tau 啦，而家直情就係中文係咩？ 啊，都係陶子咋，即係譯音嘅咋。啊，秒子同 秒子同 秒子同桃子啦，但係其實呢啲咧，即係其實以前叫戒指嘅咧，叫 meson 咧，咁樣咧，其實 唔係，其實meson 我諗我哋今集就 又唔講住， 唔好講住啦，因為搞亂， 唔係 meson 係幾多個 quark 子啊？ 兩粒正一反， 係冇錯，應該係咁樣嚇，即係戒指咧就由兩粒組成嘅。 呢個唔 係，但係頭先講嗰啲muon 咧嘅其實最先如果冇記錯都係喺宇宙線嗰度發現先嘅，即係喺宇宙線佢用嗰啲雲霧室啊咁樣咧，發現咦點解有一粒子即係嗰條咁樣嘅軌跡咧咁得意嘅，即係 其實可以咁講啦，我哋喺做實驗，揾到呢啲粒子，其實大自然都同我哋做緊實驗。 係做緊實驗，我哋 就係 每分每秒都穿過我哋㗎。 冇錯啦，有好多嘅粒子咧，尤其是係啲中子啊。 係啊。 啊，就喺太空嗰度嚟嘅。 係啊。 咁尤其是係如果我哋喺山上邊咧。 係。 嚇、啊！ 仲更加易， 更加容易揾到呢啲。 我講翻我自己少少咧，就係當我係讀 undergrad 嗰陣時啦，係75至78年啊，得唔得人驚啊？啊，咁嗰陣時喺香港中讀物理系啦，咁我係記得咧，跟個嚇、鬼佬嘅導師咧，係上過去，而家拆曬噶啦，因為起咗100周年紀念校園啊，咁樣咧就係嗰個叫做水庫啊，即係其實喺綠油塘隔離咧，行母院咧就有一個咧就水庫，水庫頂嗰度咧其實好多青草地嘅，青草地上面咧有間石屋仔嘅，嗰間石屋仔咧原來就專係嚟去探測宇宙線嘅。所以嗰時香港大學係唯一香港咧係有係啦，就是、宇宙線嘅。咁宇宙線咧就正如阿欣所講咧，其實就又特別喺60、70年代啊，或者甚至50年代咧，嗰陣時咧係真係大自然咧係提供咗一個勁到不得了嘅粒子加速器。講真，即使今時今日咧，我哋能夠做到最高嘅粒子速嘅能量咧，都係未及得宇宙線間中出現嘅嗰啲咁高能嘅。 嗰、那個叫 Oh my God particle， 係係咁所以咧，但係所以你諗下喎，尤其是60、70年代未有 Fermi 咧，未有 CERN 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哇，所就我哋喺研究宇宙線入面咧、就作出 有㗎啦， 作出咗好多發現啦。 係嗱，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即係見過一個 cloud chamber。 嗰陣時我咪玩過咯， 就好得意嘅。 我玩過。 我喺科學館都見過一次。 嗯 啊，即係佢嗰陣時有個展覽，其實就係講呢個 Higgs boson 嘅展覽。 咁、當然。 咁佢咧就 demonstrate， 其實咧好得意㗎。 好易啊！你揾些少放射性元素已經得㗎啦。係 啊，你就唔係你唔揾放射性元素咧，你都會見到有啲粒子喺個 cloud chamber 裏面出現嘅，間中出現嘅。所以其實我哋而家。不停都係受緊呢啲。 不如我哋而家每一個人，包括你而家睇緊或者聽緊嘅，你分分秒秒啊，都俾呢啲宇宙線咧係穿透緊我哋嘅身體㗎啦。 所以其實搭飛機我哋嘅受嘅輻射， 所以阿欣少都係㗎，佢患癌嘅風險咧係高過我哋㗎，因為佢年年咁搭飛機去滑雪。 哦、我少咗好多㗎啦。 咁所以係㗎，其實做空姐咧根本都係一個所以叫做 professional hazard。啊！嗱，冇辦法啦。你話高幾多？你話，哎，我一生人患癌嘅風險高咗1% 咁，或者0.幾%，咁點計咧？咁啊，真係冇得計啦。為咗揾食。 好，我哋嗱，又或者翻去，又再提一提大家。我哋就發覺有啲叫做夸克子， 係 嗰啲夸克子係比較重嘅， 係 咁咧，就有啲比較輕嘅咧，就係、是、lepton， 係 啊，就係、是、電子，electron、muon 同埋 tau， 咁仲有一。仲有一類嘅粒子，我哋係忘記咗提或者未提嘅， 係就係、是、中微子啦， 就係、是、中微子 neutrino 啦， 係啦。 但係 neutrino 而家嚟講係咪都係歸類為 lepton 啊？ 係，梗係啦。係 啦，咁我哋咁講啦，其實喺粒子世界咧，我哋有兩種嘅大分類嘅，一種分類咧就係、是、按照佢嘅質量。咁、好似頭先阿欣所講咧，亦都係嗱，夸克子其實就組成咧呢個世界入面咧大部分嘅質量嘅，因為由佢構成嘅戒指，即係兩粒 夸子啦，或者系所谓嗰啲叫做核子吓， 唔系 baryon 先， 系冇错， 三粒三粒夸， 系冇错， 埋一齐嘅，咁啊叫 baryon， 咁啊叫重子啦， 吓重子， baryon 咧，但如果你加埋 meson 咧，就叫 hadron， 就叫 hadron 啦，吓写啊中文叫强子啊，强子好似 强子，系所以系好混乱， 佢系强核噶嘛，所以 hadron 咧就叫强子 ，baryon 咧。Baron 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重子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呢啲咧其實都係由夸子所組成噶嘛，嚇、啊、咁所以就叫做一類嘅。咁但係另外一類咧，其實到而家為止我哋都揾唔到結構嘅，而且佢嘅質量係低好多嘅。 唔係夸我哋都揾唔到結構， 係夸揾唔到結構，係啊係啊。咁、啊、但係咧另外一類咧個質量低好多嘅基本粒子咧， 初時以為係冇質量添，初時以為佢係。 咁啊唔係，你講中微子啫，咁你電子有嘛？ 唔係中微子，中微子。 我知啊，但係其實我而家想介紹嘅就係輕子啊。 嗯。 我想輕子，即係重子同輕子。咁當然咧，亦都有時我哋叫強子同輕子。因為好似我哋唔用弱子呢個字嘅喎，冇弱子呢個字。 其實鈎都幾重。 啊，所以佢哋叫 lepton 咧，一般就叫做輕子啦。咁所以而輕子咧，其實最有代表性嘅當然就係電子啦。咁樣另外就係各種唔同質量嘅電子。 嗯。 啊，即係以前咧，其實我哋俾好多唔同嘅名佢，就係叫鈎介子啊咁樣啊。其實最先唔識嘅就叫鈎介子，後嚟先發覺原來咧，其實唔應該叫介子，就咁，所以就叫做鈎啊，就咁叫秒子。咁後嚟再發現多一種咧，就叫鈎。其實佢哋各種嘅特性咧，同電子都一模一樣嘅，唯獨唔同嘅咧就個質量。 嗯。 即係其實係叫做 heavy electron。咁於是科學家就拗曬頭嘅。佢話點解呢個世界有電子已經夠㗎啦？喂，我哋好夠㗎啦，即係我哋用咁樣電子嘅儀器啊，已經夠㗎啦。唔通你用咗呢個muon 嘅電子錶、秒子錶、圖子嚇咩咁？唔需要喎，咁樣樣係嘛？當然一世上我哋都冇係嘛，因為佢有好多咧嗰、那個壽命好短嘅咁。但係咧，其實佢話 who order that？ 即係邊個叫啊？呢啲邊個叫嚟㗎？我哋冇邀請佢嚟喎。咁於是咧就已經係拗曬頭啦。咁當然後嚟咧，亦都仲有一種咧。即係到而家為止都仲爭論緊嘅啦，想問一下欣啊，究竟係叫做有所謂靜止質量定係冇靜止質量嘅咧？就係、是、中微子就叫 neutrino 啦。留意啊，到今時今日咧，仍然間中有人係叫錯嘅，就係、是、叫多做微中子嘅。咁微中子係大錯特錯，因為微中子以為係 micro neutron， 咁我解唔啱啦。所以咧，佢應該叫中微子，係中性嘅，好輕好細嘅粒子，所以叫 neutrino。 咁我就問問你啦，考考你，第一次發現呢個 neutrino 係 係幾時呢？ 幾時就唔記得啦， 但 係最主要呢就係貝塔衰變，係 啦， 就係因為呢喺 乜嘢叫貝塔衰變啦， 數入面呢就有幾種嘅衰變嘅，咁但其中一個好 common 嘅叫貝塔衰變啦，係咪？咁佢就會發射啲電子出嚟嘅，咁但係佢發射啲電子呢，發覺好多時呢就係嗰啲質佢唔係嗰個能量呢啊、就係、是、即係計翻上嚟就唔啱數嘅。 嗯。 咁唔啱數咧，其實如果最先提出呢個嘅咧，我唔記得咗係邊個，係拋利定係費米啊？即係話提出中微子呢個構思。 提出中微子咧。 呢個構思啊。 呢、這個構思就應該係拋利。 啊，拋利啦。 咁但係提出話呢、這個譬如 即係呢個小偷啊。 這個 bitter decay 咧。 係。 就係、是、費米。 系哦，廢米咁，所以咧，佢哋就話：咦，梗係有個小偷偷咗啲能量去啦、嗯、啊！咁樣咁，於是佢哋假設有中微子呢種咁嘅粒子，又係假設嘅啫。咁亦都係好耐好耐先至係揾到嘅，因為中微子咧，佢真係我哋嘅理論都已經係揾出佢嘅特性咧。佢同其他物質即係大家有相互作用咧，嗰、那個嘅滑燃率咧係極低極低極低嘅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一個中微子咧，可以穿透成個地球咧。都唔會同成個地球任何物質發生關係嘅，可以當佢冇到嘅，嚇咁、啊、所以呢個中微子咧係好難嚟去偵察， 冇錯。 咁所以而家咧要偵察啲中微子咧，都係要喺個地底度啊，一個好大好大嘅裝滿曬某種液體啊，係嘛嗰啲咁樣嘅好大嘅箱啊， 例如水啦、啊，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，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歸類為輕子啦， 係啦。 咁所以而家我哋理解就係有重子輕子啦，咁但另外一種咧。就係頭先阿欣都介紹過嘅，就叫做費米子同波色子啦。 嗱，講翻中微子先啦。原來中微子都一樣係有三代。 係係。 電子有電子嘅中微子。 嗯。 muon 有 muon 嘅中微子。tau 有 tau 嘅中微子。 係啦係啦。 咁咧就佢哋發現嘅時序咧就 Pauli 咧就大約係1930年。 係。 應該點講啊？ 理論上提出咗呢樣嘢，咁、但係其實去到應該係1956年、可能係你出世嗰年咯。咁上下啦嚇。 我55嘅，係啊，五年。 哎呀，爆咗你啲私隱 啲。個個都知㗎啦，係啊。 咁咧就應該係1950年代末1956年左右啦，先至發現嘅。 係。 咁tau 嘅 neutrino 咧就1962好似1962，咁然之後muon 嘅 neutrino 1962、tau 嘅 neutrino 咧，系几多年咧？ 仲迟啦， 2000年。 哦， 哇，原来 犀利嗬！ 原来 系 好近期嘅事。 咁 所以其实我哋咧，嗱，我哋而家咧，基本上咧喺我哋呢个所谓标准模型啊，喺啱先讲咩叫标准？ 70年代建立嘅咯。 系啊，即系大约系60年代、70年代嗰阵。 因 为 你起码要嗰个框子已经系。尘埃落定啦，大家都接受咗个框子啦。 即系嗰个理论上提出就系60年代， 系 解决佢嘅数学上嘅疑难就系70年代、80年代， 系啦。 咁到实验上证明到啊，揾到咧就去到2000年，即系佢其实基本上近到去到2000年咧，我哋先至发现晒所有嘅基本粒子。 咁就未知啦。